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真情真美，真如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相依相随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正是是非非，把前尘做白纸，写上轮回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有 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尘做白纸，写上缘回。

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，却不能因此安排。

钝绞痛着，不平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。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还骗不过自己。 酒倒进高脚杯，我喝下的却是眼泪。一个人越喝越醉，一首歌越唱越悲。感情里没有谁错谁对，不小心却让

回过头看我，抱着你幸福的轮廓，连叹息都变得清澈。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，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。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时也一厢预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倚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绝对承诺不说，